攻读亚毛斯第一章。亚毛斯的言论。亚毛斯原是科特亚的一个牧人，在犹大王乌提亚时代和以色列王耶和阿士的儿子亚洛贝罕时代，地震前二年建了关于以色列的神事。他说，上主由西庸一怒吼，从耶路撒冷一出生，牧场即凄凉，加尔莫尔山顶即干枯。上主这样说，为了大马士革再三再次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用铁棍压榨了基肋阿德。我必把火投于哈撒尔家，烧毁本哈达德的王宫。我必打断大马士革的门栓，消灭比卡特阿文的居民和贝特厄登的掌权者。阿兰人民必被掳往克尔，上主说。上主这样说，为了加萨再三再次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将战俘全都掳去卖给厄东。我必把火投在加萨城墙上，烧尽他的王宫。我必消灭阿士多德的居民和阿士克隆的掌权者，伸手打击厄克隆、培类舍特的残余必要灭亡。雇主上主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为了提洛再三再次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将战俘全都卖给了厄东，毫不念及兄弟的盟约。我必把火投在提洛的城墙上，烧尽他的王宫。上主这样说，为了厄东再三再次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持刀追击自己的兄弟，毫无怜悯，长存怒气，永怀愤怒。我必把火投于特曼，烧尽波泽拉的王宫。上主这样说，为了阿蒙子民再三再次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剖开基肋阿德的孕妇，为扩展自己的疆土。在作战之日的呐喊中，在风雨天的狂暴中，我必在腊八的城墙上放火，烧尽他的王宫。他们的君王和君王的官吏必一齐被掳去。上主说。